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13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13声，将台湾艋舺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迪士尼影业出品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昨天宣布将于11月23号在全国公映。这部新作继承了前作的风格，融入了海量的经典形象，从经典影视到热门网游，从酷炫的钢铁侠到可爱的小飞象，从呆萌暖心的大白到迪士尼14位公主都将会现身其中。网络综艺节目吐槽大会第三季将于11月4号开始每周日晚在腾讯视频独播。新一季节目不仅更换了全新的标志，也将口号改成了吐槽一种年轻的沟通方式。同时节目还增设了隔屏吐槽环节，让网友有机会参与到节目当中，用吐槽的方式与嘉宾沟通。2018中国横店影视节暨第五届文荣奖近日揭晓，刘涛凭借《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扮演张春华获得最佳女主角，陈思诚凭借《远大前程》当中扮演洪三元获最佳男主角。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召开前三季度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11.1亿元，同比增长 6.7%， 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5%， 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1.44% 的较低水平，就业形势稳定。昨天2018北京微电子国际研讨会暨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拉开帷幕，大会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主题，希望推动京津冀为核心的集成电路纵向整合及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升北京集成电路产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助力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东城区本月启动新中街、培新街等五大堵点的疏堵工程，与此同时，永内东街、龙潭东路等40公里自行车道也将在本月启动综合治理。北京儿童医院和999急救中心昨天联合开展救援演练，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全国首家空地一体化新生儿转运体系，为北京和周边地区的新生儿儿童转运开辟绿色通道，今后还将辐射到全国范围。 记者昨天从延庆区了解到，四条市原会市政道路两侧绿化建设工程已经于本月开工。这四条市政道路将以一街一品的道路景观来呈现各具特色的园艺文化，预计今年11月15号可以完成绿化工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将持续晴朗天气，晴天风小的夜晚非常有利于气温的下降。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4度上下，接近入秋以来气温的最低值，出现时间在明天天亮的前后。那明天早晨上班上学的时候天气会比较冷，请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上可以，天气适宜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4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爱情、亲情、成长的故事，从隔阂到和解，看新人演员荣中尔甲演绎动人父子情。这是一部聚焦于家庭题材的藏语力作，没有符号化的藏族风光，只有最真实的藏人生活，用电影讲述着他们最质朴的生离与死别，刻画亲情与爱情的真谛。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走进荣中尔甲和阿拉江色。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包括新浪的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啊。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阿拉江色。首先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荣中尔甲老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哎，欢迎荣中尔甲老师啊。 大帅你好 啊。还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独立影评人小爱，欢迎你小爱。 大帅好，老师好。 哎，欢迎两位。 大家好。 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阿拉江色，先跟我们说一说吧，这部电影会在什么时候上映啊，尔甲老师？ 是这个月，就10月26号 啊， 全国上映。 10月26号我们就在影院当中就能看到这部电影了。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电影？好像感觉跟我们原来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提起这个藏族电影，可能更多的像如果表现藏族的风光，然后呢或者是一些传统，或者是一些这个景象等等的。那这部电影好像是不太一样，是吧？ 确实刚才你说的就是我们以往的可能大家印象里面就说说到我们这个藏族题材的，可能都是这种很多这个美丽的风光，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神秘的文化感， 哎，对， 都有点这个标签化。但是呢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人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藏区的这些老百姓，我们这个普通家庭里面，他跟我们内地没有什么两样，他都是这个普通老百姓所要面对的生活。所以说呢在家庭里面也有这种情感的各种纠葛，各种这个磕磕碰碰，也要为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油盐酱醋发愁。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这部电影阿拉江色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朝圣塔只是个缘起。其实 整个电影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各种这个情感的纠葛应该说是非常贴近我们所有这个所有人的这种家庭生活。 嗯，哎，我听说您是这部电影的出品人是吗？ 就 是为什么会想到出品这样一部电影啊？什么样子的机缘啊？ 当然我也本来是一个歌手，就是唱了20几年的歌，做了20几年的音乐，但是呢，从来没想过要去演个电影。 对呀、啊。 但是呢，就是有一次我跟那个导演，聊，就是在我家乡，发生的一个这个一个故事，就是我小学的一个老师，他的一个故事，我讲给他听了以后，导演觉得特别适合，就是做那个电影剧本。所以说呢，就是我跟他说，那既然您感兴趣的话，我说您能不能来就是编剧，把这个改编成一个剧本，所以说他也很上心，然后呢就是。大概回青海，导演是青海人，宋泰佳导演，他一个多月时间就把剧本就传给我了，而且传给我了以后，我给他讲的故事上面提升很大很大，然后呢就是非常的感人，所以说呢我又约他到成都，我们两个呢在成都见面以后，我就说这么好的剧本，非常感人，能不能想办法把它搬上荧幕，然后呢也马上就要说到这个关于这个。电影的投资等等问题，很多内地人可能不一定能特别的关注这些这个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特别是一种文艺片，好像有点小众，所以说呢，就是我就说干脆就没人投资，我说我来投，我要做出品人，所以我们俩这样就定下来了。 哇！ 但是后来就说是做这个主演是根本就没想到的，这个物色演员的时候，定了这个女演员。然后呢，而且呢，我帮这个导演还在这个推荐很多男演员 啊， 我说这个合适，那个合适啊。后来导演一个都不要，他最后他才说，这个角色还是要你来演，所以当时我都很惊，没有这个准备。 就是您之前有演过这个吗？ 没有， 您之前都就是电影、影视剧拍摄什么都没有接触过， 从来没有。我因为是，这个我经常那个这次路演一路我在开玩笑，我说是我以前出这个音像里面的最高水平，就是拍一首歌的 MV， 所以说没有想过就是要拍电影， 没有想过要拍电影，所以导演就直接把你一下子推到了男主的这个角色上去。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剧本特别好，故事很感人，所以说我就给导演讲，我说一定不能我来演。我说我也没有这个表演的经验，万一把这个剧本给演砸了，我说那这真是个罪过，太可惜了，他就说是导演说，他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对这个用了很多，曾经用过很多的这种业余的演员，他说我知道怎样去这个引导他们入戏，怎么样来拍摄，所以他说你要相信我。 好， 所以说出于一个对导演的信任，然后也出于一个。就是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第一部电影，所以说呢，就是硬着头皮就上了。 哎，其实您说实话，就是真的说要自己当男主要演这个戏的时候，就觉得导演说，哎，就是你了，内心有没有一点，还有点小冲动啊？确实想要去演一下， 那个时候真的还没有冲动 啊、那时候还 真没，反而我还这个吓了一跳 哦，还害怕 啊、对，因为那是真的是我自己对自己演电影是什么样的，我根本就没把握 哦。 所以包括以前我做音乐也好，做这个平时我还做这么多年一直在做一些这个旅游文化产业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投资和开发，那些东西我很有把握的，我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演电影我真的是就是叫隔行如隔山嘛，根本没把握。所以说我不是说是高兴，反而我可能换个其他演员说让他演个电影，他可能很高兴。我真的还没有， 就是 反而是真的是 紧张，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不能把这个剧本给毁了。 好，这样我们请小爱来吧，因为小爱你有看过点映对吧？ 对，我有看过。 这个今天请你来，也就是为了想让你从一个影评人的角度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部电影吧。首先，刚才其实荣中二甲老师一直在说这部电影的剧本特别的好，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故事讲的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所以 26号星期五上映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跟几个好朋友说好了，我首先会再买票，请大家跟我一起再去看一次，因为我觉得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阿拉江色真的是很不容易。 嗯， 对。然后其实刚才听那个容中儿家老师在讲幕后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你知道我看到老师，我会觉得我是第二次跟您见面，实际上我们是第一次。但第一次我一直认为我第一次见过他是在电影里面。所以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在我面前坐的这位老师，其实他是阿拉江色中恶马的这个丈夫，就是这个他演的这个角色，就是我只是换了个衣服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就非常 生活， 非常贴入这个角色，以至于当我真正看到容中儿家老师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就是荧幕中的那个形象。然后这个电影我为什么喜欢呢？我就说两点啊，一点就是刚才容中儿家老师提到的，它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个标签化的西藏电影，它不是说去靠贩卖西藏的视觉奇观、美好的风光，然后西藏的这种朝圣、长磕头的文化，那些都有，都能看到。但是他真正这个故事，他是讲的是一个非常普世的价值观，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家庭关系，就是非血缘情况下的这种再生家庭的关系。对，重组家庭，其实它是一个关于和解救赎的故事，也是关于信守承诺的一个故事，这是第一点。所以它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冈仁波齐戏的啊，那个真是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就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看到女主人公离开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个惊喜。就是在电影当中呢，我们不去过多的剧透， 对对对， 但是有一个节点，就是这个女主人公她后来就是因为生病她去世了。而我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好看，因为除了在我印象当中1960年希区柯克在导演惊魂记的时候，他敢让他电影的主人公在电影对一半都不到的时间就死掉了，然后他移花接木，他偷偷的转换了电影的主视角，电影的主人公阿拉江色是这样的一部电影，他是偷偷的转换了这个电影真正的主角。然后我们以为在初看的时候是这个女性的这个故事，但是其实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哪，你推开这扇窗后面还有一片特别大的花园，后面的故事更好看。所以我会觉得阿拉江色他给我的惊喜其实还蛮多的。 无论 这个刚才那个小艾老师说的这点，我这次在那个路演当中跟那个导演我们一块聊的时候，特别感受深的一点就是说我自己都还不知道。然后这个导演呢，他说是在参加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他说是我对这个电影的整个摄影啊，整个讲故事这些东西，他说我很有把握，我一点都不担心。在评委和很多的第一波的这个观众面前放我们这个电影的时候，他本来是坐在中间的，然后呢他最多看了10分钟他就站起来走了。他说我真的看不下去，他说我特别担心，就是刚才小艾老师说的，这是女主角，这个是主角，电影到一半就死了。那后面你这个情节以后，你的整个故事怎么讲所以他说我特别担心这一点他说从剧作的这个层面 他害怕了。 对，他自己形容一点，他说是哎呀，特别像这个我把我自己的老婆送到这个产房里面以后，我在外面焦急的等他自己跑到外面去抽烟最后电影完了以后，很多朋友包括里面的人出来跟他说这个编剧特别棒然后他才石头才落地了。结果呢，这个除了这个拿了一个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那个金爵奖，一个是评委会大奖嘛，就是电影的一个奖，另外一个就是宋小娇的导演的 最佳 编剧奖。 哇，哎呀，这特别生动啊！一个编剧他其实在做一些尝试做一些创新的时候，他自己心里的那种忐忑，但是 他这属于很大胆，因为没有几个人敢真正让自己的第一主人公会在电影还一半都没有，甚至都没有到的时候，这个人就死了。那你接下来这么长的电影，你怎么去拍？怎么去拍？一般的人没有这个胆量。 后来我们的很多这个上海，包括在北京，很多这个特别优秀的很多编剧啊那些人都给宋大侠导演说，他说你真的是胆大他说你的这个 主角到一半你能让他死， 哎呦， 他说你这个真的是胆大，然后我跟那个他们几个开玩笑，我说这样好啊，女主角早点死，我露面的时间多了嘛。 哎，但是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在10月26号的时候，这部电影将会在全国各大院线来上映，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下啊。我觉得无论是专业人士也好，还是说就是去看故事的人也好，从中能够感受一下啊，这是一种大胆的一个尝试啊，我们的编剧的一个大胆的尝试。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容中二甲老师在里边被一个导演硬给推上了主演的角色，这个小爱你觉得老师演的怎么样啊？ 我就觉得特别好，就不然的话我不会觉得我又见到了电影当中的那个人物，就非常的就是神情合一吧。 嗯， 就你知道，就是我们在看这通常这样的一些文艺片的时候，通常它会比较安静，比较克制。 对， 但是在这个安静和克制的同时呢，有些观众会觉得有点稍微太闷了一点，有点受不了， 会有就感觉整个音响也是平的， 是 画面是淡淡的，甚至没有电乐的，然后呢对话也是就生活化的， 对， 就很多人看这种电影会觉得很平淡。这部电影怎么样？ 对，所以就大家会认为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它会是一些小众的东西。 嗯， 但实际上当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是特别国际化。刚才容中二甲老师讲的是我们藏区的生活其实跟内陆的没有什么区别。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宋黛佳导演的这个视角，其实他讲的是一个特别普世的一个价值观。 嗯， 以至于就是这样的价值观，我哪怕我拿到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我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他都能够去接受的。他其实这个感受有点像日本的石之愈和导演，尤其是我们之前看过那个小偷家族。那我看完阿拉江色，首先我想到的影片就是小偷家族，他们会有一种感受上的一种对标。就他都是用一种非常生活流的，用一种生活的细节去推动这个故事，而不是刻意的靠一些刻意去编出来的一些情节去推动这个叙事，不是他的叙事完全是依靠非常生活化非常写实化的很多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去往前面去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人物就塑造就特别重要。我觉得演员这一块就做得特别特别的有血有肉吧，很立体。 所以那个二甲老师啊，您在表演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最，你觉得对你来说挑战最大的是什么？你表演难不？ 刚开始的时候 啊， 就还比如说是这个马上就要拍了，那前两天我是特别紧张 啊。 然后我就想这个又不是舞台上唱歌，这个还要走位 啊， 对吧？ 啊， 然后还要这个带表情台词，然后你还要各种的这个表演，它要是一个很综合的，就特别担心。当然真正开始拍了以后，就是第一次一个镜头拍下来以后，导演马上让我看回看。他说你看二甲老师，他说你感觉是在舞台上他说不能这样，你就是在生活然后你要走进这个人的心里面，他是一个怎样的一种状态，他会说怎样的话，会做怎样的事儿，或者是有怎样的举动，他说你要去感受他。你也慢慢的就，其实这个进入角色我认为还是挺快的所以说这个表演上其实我就后来觉得慢慢难度还不大导演们说的这个，哎呀，我们这个全部是长镜头啊，没有这个剪接的啊，您的演员的要求这个很大很大，当时我真的没感觉到我以为电影本来就是这样拍的没有对比嘛， 就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没有感觉，也没觉得什么困难这个很难。但真正的难在于哪里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藏族的四大方言区里面的其中一个方言区的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藏族的这个都是藏语都是一个文字但是呢发音不一样 明白， 方言 方言， 所以说呢分这个卫藏方言比如说以拉萨为主的就是卫藏方言区这个康巴方言安多方言还有一个叫加绒方言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地就是加绒地区，所以叫加绒方言的第一部电影那么恰恰呢我们要拍这么一个加绒方言，那么我们这个女主角她老家就是加绒地方， 加绒的 她是会说那个话我也是加绒地方的人，但是我老家的方言跟 电影里面讲那个方言不一样。 哦哟，这就好。 我第一次演电影，同时呢我要说的每一句台词我都不知道是啥意思。 差这么多吗？ 对啊。 哦 天哪， 就相当于就是你说的是北京话，他让你说广东话来演。 哦天哪， 所以说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吐词各种这个标准我全部用这个藏文汉文拼音各种来记。 嗯， 声调语调这个快慢全部用各种符号来，用音乐符号来打标注。 哎呦我天哪， 然后你晚上就使劲背，然后呢第二天就开始演。但是呢我在就是这个加绒方言区的最核心是阿坝的马尔康地区。 嗯 马尔康地区我邀请了一个语言指导老师。他就在那个导演边上拿一个耳机听着，他就说哎听阿娇老师刚才说错了。 哦， 本来该说这一句他说到下面一句去了。为什么我跟那个女主角对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往往本来该说这一句我把台词忘了，我跳到下一句去了。 明白了。 然后赶紧停一个重来。 嚯， 就是这个是最大的困难。 嗯， 因为我的方言跟电影里面我讲的这个方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 哇，这个挑战好大。 但是看片的时候完全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而且 非常流畅。 我这个电影整个剪接完了以后，拿给就是这个地方方言的人 去听， 他们说很标准，很好。 哦， 完全没问题，那我才这个放心了。这个是一个，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导演是青海人，他讲的是青海的安多方言。对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台词他一句都听不懂。 这挑战太大 了，一句都听不懂。然后导演也是懵的，我也是懵的。只有这个女主角她知道啥。 她知道。所以哎，其实这部电影啊，原来有这么多的幕后故事啊。欢迎大家在10月26号的时候走进影院关注一下阿拉江瑟。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一会儿见。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了？ 张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7.6过节哄老婆开心送什么好？ 开心呀。 我是问送什么？ 我说的就是送开心。 什么意思？ 哄老婆开心当然是送开心麻花。 开心麻花2019爆笑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20日海淀剧院上演。一个坏掉的窗户引发疯狂一夜，惊险连连，谎言不断，一部让你笑到忘我的舞台剧。送开心就送窗前不止明月光，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优惠购票。 快乐很简单，7.6。 海燕呐，你可早点行吗？ 走， 快没名额了好吗？ 先走， 9.99一平米就全包圆了好吗？ 那 全屋都是进口白橡木家具好吗？免费升级头等舱待遇的芝华士功能沙发好吗？配置纳米净水、智能卫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好吗？ 我说走，先吃饭，打400-606-6866电话订也行啊。 400-606-6866家装，反正我就要全包圆。 你可长点心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刻预约试驾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了假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他低了头几杯桂花酒，是谁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耍悠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两条资讯啊。由蒋雯丽、倪大红领衔主演的年代大戏《正阳门下小女人》正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热播。该剧以一位女性创业者徐慧珍为叙述视角，讲述了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主人公带领身边人创业致富，走向小康的故事。今天下午，总制片人兼牛爷的扮演者郝金明，演员武孝宇走进前门街道，与观众们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妞，演员武孝宇在剧中饰演蒋雯丽和倪大红的女儿徐静理。他现场介绍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演出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发回来的录音报道。 我是徐慧珍的大女儿徐静理，她是一个北京大妞。那北京大妞一定有北京大妞身上的特点，我觉得她身上还有一种倔强劲儿，她没有那么顺从，还有一点是继承我妈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给老公管得服服帖帖的。我特激动，我本身其实也是一个不痛力长大的女孩，其实学表演的时候就想，哎，我将来要是能演一个讲北京孩子的事儿，我会特高兴。哎，结果这个正阳门一没赶上，但是正阳门二我来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戏剧东城第二季全国话剧展演季活动，将于今年的11月中旬到明年的1月中旬举办。活动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来自16个省的大国工匠，还有太阳照在南洋河上、高腔等25部剧目即将与北京的观众见面。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东城区文化委党委书记主任王伟东介绍了本届展演季活动与上一届相比的新变化。请听发回的录音报道。 主要 号是主题啊更加鲜明。第二届展演季呢，就突出了纪念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我们在年初呢，面向全国的国有院团进行了广泛的征集。第二的变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征集的院团由原来的国有院团，现在也面向了民营院团。今年我们又征集了5家的民营院团参与我们的这个戏剧的展演。再有呢，我们又增加了原创东城的板块，就反映东城区的人地物事的这些作品进行了征集，一共有5部的作品。整个的数目呢，我们今年是25部，50场演出，搭建一个平台啊，让全国的优秀的作品到北京来展演，丰富北京人民的这种文化生活，也体现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意义。 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爱情、亲情、成长的故事，从隔阂到和解，看新人演员荣中尔甲演绎动人父子情。这是一部聚焦于家庭题材的藏语力作，没有符号化的藏族风光，只有最真实的藏人生活，用电影讲述着他们最质朴的生离与死别，刻画亲情与爱情的真谛。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走进荣中尔甲和阿拉江色。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各位如果想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包括新浪的一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画面。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电影《阿拉江色》的出品人，也是著名歌唱家荣中尔甲老师，欢迎您。 大帅您好，朋友们你们好。 哎，欢迎您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当然还有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独立影评人小爱，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这部电影。你好小爱。 哎，大家好，是小爱。 刚才这个上半时段啊，尔甲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其实就是藏区这个地方的方言也是不尽相同的。 对， 其实咱们的国家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比如说浙江那边也是，像温州那边啊，说十里不同音，然后就是隔一个地方它就有一种方言的存在。 对， 所以它互相之间都可能都听不懂。 内地一个省里面也有好几种方言。 对，您山东也是，山东也是好几种方言啊。所以你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导演，然后包括尔甲老师还有女演员都是说着不同地方的方言。 是的。 所以你们这个排练起来怎么克服啊？您有什么办法吗？ 挑战太大了。 对啊， 当然就是这个唯一的办法就说是把这个我们要讲的这个家中方言的这个我来记发音 啊、 那么就是我会的这个藏文汉文拼音用这种来记它的发音 哦。 然后呢就是因为它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是强弱快慢 哦、 这是怎么办呢？我就用音乐的符号来给它这个标注上去。 哦，你给举个例子，比如说 这个太神奇了。 所以我这个台本很有意思，我现在还保留的有。导演给我讲，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保存，他说很有意思。 哎， 上面的各种文字也有，然后各种这个音乐的符号都有。 哦， 这样呢，就是用音乐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有这个强弱 啊、有节拍、 对，有节拍这些呢，我们是用这个有音乐的符号来标注。 哦、 比如说那个，对，其中一个台词呢，就是怎么说呢？瑞特纳波， 哦， 瑞特纳波， 瑞特纳波， 怎么了？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怎么了？ 哦， 那么这个呢，它是瑞特纳波， 哦， 瑞是一拍， 啊、 特纳波是一拍，特纳它是前16音， 啊、 那么就有这个8分音符、4分音符、16分音符，要这样把音符把它画出来。 哇、我的天哪，瑞特纳波。 对， 这个看到不？ 哎，我觉得这只有学音乐的人， 只有学音乐的人 才能。我觉得如果这样子说出来的话，他会非常的准确。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学主持人的，或者是我们叫有的时候说相声、演小品，也会用到，比如模仿各地方言。 是的，是的。 有的时候声调对了，但是呢节奏不对。 没 就是说出来对吧，那个就是你能撒来或者是什么样，你那个节奏不 对 出来的味儿也不对。 这个强弱，这个它的重音，包括它的这个声调，在这个方言里面是特别的重要 啊、 所以说呢，就是完全只能就是用这个 方式来 这个音乐的这种方式来给他全部注解。 哎呦我天哪，你那个剧本，您这个准备背稿的时候，可是就准备台本的时候，可是费了老劲了。 还好就是这个呢，是这部电影嘛，就是最好的一点是导演这个台词不多， 太多， 台词不算多。 哦， 不然台词多的话，我真的很麻烦。 但也不少，其实也不少。 然后呢，每天晚上就是。导演给我讲这个，今天发过通告来，明天又要拍哪几场，这几场里面有多少的这个台词，然后呢，我就把那个语言老师叫过来，把手机拿上，他来给我读一个标准的，我录音，录完这个我就请这个导演请这个指导老师回家，回房间，然后我就一个的这个记那个发音，记刚才说的记那个快慢，记那个重拍在哪里，这么记了以后就。这个我来说和跟这个手机里面的录的音同步一块说 哦， 然后呢这个语言指导老师他其实就是一个当地一个农民，所以他对电影情节里面需要的这个感情色彩啊强弱啊，他对这个东西 他 不懂的， 不了解的，所以他只能教我发音 哦， 然后呢我去琢磨这个地方应该是强在这个地方，弱者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哪个地方要快一点， 这个难度太大。 好，这样表演了以后呢，第二天我们开始拍，导演说开始拍完了一条，导演说于洋老师怎么样，于洋老师而且老师说的很标准，我说我说不对，导演我能不能再来一条，我说这个地方的语气应该再硬一点，或者应该再慢一点，这样要我自己要给导演提要求，但这个意思呢是只有台本上我才知道，不然的话嘴里面说的这个方言不知道啥意思。 哦天哪，哎我觉得这种态度啊， 那如果这样讲，其实是不是可以说，如果容中二家老师他说的是自己的母语的话，我觉得可能您会演的会更加的好，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你要去想词儿。 对，这个电影的后半段里面，我讲的是很多是安多语 啊， 这个就我会讲 啊。 我那个时候呢，就是简直说，基本上我台词一看，背都不想背，太轻松了， 太轻松了， 上去直接演。真有那种感觉， 对，就是难的。 前面那个台词压力 太难了啊！ 所以说，哎呀，我一直在给导演讲，哎呀，我说真的，这个台词把我害惨了 啊！ 我说是这个，如果我会说这个方言的话，我说我的表演，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好一点。 哎，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用当地的方言？我用一种，就是用一种换一种不行吗？ 我们是这个四大方藏族的四大方言区，刚才我说的 啊，对啊， 其中这个最，其中四大之一就是嘉绒方言区，就这个地方的这个语言的用这个语言的人也多，然后文化各个方面是历史也很悠久，文化也很丰富，但是呢，就是从来没有电影， 哦，也是， 所以说我们要拍第一部嘉绒方言的电影， 哦， 而且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和这个故事的出发点就是在嘉绒地区，就是那个地方。 哦， 所以说我们就要说那个地方的语言，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 容中二家老师，我觉得他不是仅仅是拍一个电影，实际上他是去传承传播一种民族文化， 而且他是有一种使命感在身上， 有一种使命感， 对， 不由得心生 敬佩。所以说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在拍这么一个嘉绒方言的电影以后，就是在整个嘉绒藏族地区这些的这个很多这个朋友，老百姓这个消息就传开了 啊， 大家都在等这个电影出来， 哦， 而且都很自豪说我们嘉绒地区也有自己的电影， 哦， 所以都要等着要去看这个电影， 嗯， 为什么呢？他们自己平时说的话从来没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现在有电影里面可以说我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大家特别期待这个。 哎，我突然给阿拉江斯想了一条那个广告语，从嘉绒到拉萨，有1900公里，中间隔了一个阿拉江色的距离。 哎呦，哎呀，哎，这个好，这个好啊， 这个 好，这个可以记下来。这个啊，从中间隔了一个阿拉江色， 中间隔了一个阿拉江色的距离。 而且这是第一部嘉绒地区的这个方言的电影。 阿拉江色，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就是请你干了这杯美酒， 阿拉江色的意思。 对，请你干了这杯美酒的意思。然后呢，我们老家那边阿拉江色，这就是我的母这个方言，怎么说呢？爱以穷色肉 啊，你哦， 爱以穷色肉， 爱以穷色， 爱以穷色肉。 但是我们这电影里面拍的这个里面的方言怎么说呢？阿拉江色， 阿拉穷色，就同样一句话的意思，在这两个发音的地方， 发音都不一样， 发音不一样， 对 啊， 所以说得全靠的也得记，要得背。 明白了，哎，而且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二家老师还为这部电影创作了主题曲， 是吧？你也发挥了一下自己的专业优势。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电影里面我只是清唱了几句，因为这个是一首敬酒歌，所以说呢，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专门设置了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起来唱这个敬酒歌，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敬酒歌特别好听，所以说电影拍完了以后，这个歌不是电影的主题歌，是一个同名的一首歌曲而已。 哦，同名的歌曲。 对，这首歌也叫《阿拉江塞》。我就是把这个民歌，重新编曲。然后呢，为了让我们内地的朋友更多的能够接受和了解。因为如果是我直接唱这个民歌的话，大家听不懂。所以说呢，就是我在前面加了一大段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A 段。就是我加了一大段的汉语。这个词我填上去的。然后后面再整个 B 段，就引用的是全部就是完整的这个民歌。 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先来听一段啊，来听一下这一段 阿拉江塞， 阿拉江塞， 阿拉江塞， 呀哦，塞江塞归江塞，阿拉江塞呀哦，哎塞江塞归江塞呀江。 座碉楼屹立了多少年，这碗美酒就酝酿了多少年，酿出了故乡离合，故乡离合酿出了故乡的山，故乡的山。首歌谣传唱了多少年，当天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唱红了汉子的脸，汉子的脸唱湿了女人的 时间的关系，让大家先欣赏到这里啊！如果大家想要去收听这首歌曲的话，这首歌曲在网上现在已经能够找到了，是吧？ 对对对，现在网上那个、都有了， 都有了啊！叫做《阿拉江色》，江是那个 生姜的姜， 生姜的姜啊，葱姜蒜的姜啊， 对，颜色的色， 颜色的色，阿拉江色，非常的好听。哎呀，这个。今天听到了这个，再一次听到容中尔甲老师的歌声，非常的感动。您是已经这个从事音乐多少年了？这一数下来， 从94年真正开始就是发行专辑 啊， 94年到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 24年过去了啊。这个，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容中尔甲老师这些年一直在为这个藏族的文化而做着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听说您做过的几件事情啊，因为一个藏迷，您建了一座剧院，有这事儿吗？ 对， 这是怎么一个故事啊？ 在2006年 啊， 2006年呢，就是我投资制作一个就是藏族的第一部的一个原生态的歌舞剧，然后呢也邀请了就是。也是老师，也是好朋友，就是杨丽萍老师，舞蹈家杨丽萍老师，请他来帮我编这台剧。编了以后呢，整个在包括在北京，全国的各个城市巡演。当时呢， 影响特别大， 嗯， 反响很好， 嗯， 而且是那一年中国的所有的歌舞剧舞台作品里面， 嗯， 是票房率最高， 哦， 入座率最高，口碑最好的一台节目， 哦，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政府也好，我们私人企业也好，出钱做很多这个地方，包括旅游区做很多这样的节目， 嗯， 然后呢，有些呢基本上就是汇报演出两天。 就没 几场， 嗯， 然后请个媒体来做一下，写点文章宣传一下就没了， 嗯， 对吧？就是我就觉得，如果是付出了心血的这样的艺术作品，就这么消失的话，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真的是不能让他这样消失 啊。 所以说呢，就是，这边呢，我们做歌舞剧，我九寨沟那边修，专门给他定做一个歌舞剧院， 哦， 巡演完成。我这边歌舞剧院修好， 嗯， 然后呢节目就回到九寨沟，天天给游客演出。 他有了一个家。 嗯，对，有一个他自己一个窝。 嗯，哦， 然后呢这次的这个阿拉江赛就是我也是一样，也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嗯， 自己一个特别心爱的一个东西，而且也是我虽然说是我的第一部的电影， 嗯， 但是呢这个故事很美， 嗯 嗯，然后呢包括国际电影节啊其他的电影节拿了一些奖项， 嗯， 也算是一种， 嗯， 奖杯或者是口碑， 实至名归的奖项，对， 嗯，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呢，也是，通过这个，嗯，全国的院线上映完了以后，结束了以后就消失的话，我觉得真的可惜， 嗯， 所以说呢，就是在他的故事发生地， 哦， 还不是我的家乡， 哦， 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故事的发生地叫四姑娘山， 哦，四姑娘山， 对，是个四川的一个风景区， 嗯嗯， 那个地方它就是属于嘉绒藏区。 啊， 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在那儿。 哦， 啊，就是那个女主角她老家就是在四姑娘山的。 哦， 所以说我在那个四姑娘山，就是专门为这个阿拉江赛修建了一个电影院。 哇，哦， 所以说呢，这个以后这个院线上映结束了以后，除了我们各个网站里面可以点播以外， 嗯， 如果是到了四姑娘山，还可以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来看这个电影。 哇，哦，你这个真的是就为四姑娘山那个地方，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去听这个当地会有什么样子的传说，会有什么样子的故事，但是都有的很多时候是口口相传， 嗯， 您这个直接把这个电影留在了这里，如果想要了解这个故事的，您可以走进这个影院。 是的，其实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哦，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叫旅游文化， 嗯， 它其实是一个整个那个地方它有一个有一个灵魂， 嗯嗯， 这个是第一部的嘉绒的电影， 嗯嗯嗯， 也是四姑娘山的电影， 嗯， 它就在四姑娘山脚下， 嗯， 你可以看，所以它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会形成那个地方很好的一个文化符号。 哇， 嗯， 太棒了，我 多了一个去四姑娘山的理由。 对，四姑娘山去了四姑娘山， 如果有机会去一定要去阿拉江赛这个电影院里面， 对， 看一下阿拉江赛。 哎，电影院的名称叫什么？ 阿拉江赛， 就叫阿拉江赛电影院。 对 啊，哦，请干了这杯美酒的电影院。 对，而且呢，我专门设计了一个，就是我让那个就是设计院， 嗯， 专门给他们提的问题，就说我们那观众席不是我想象的啊， 嗯， 观众席不是像陡坡吗？ 啊，对， 下面不是会形成一个空间吗？ 啊，对， 我说那个空间我要作为这个电影的展厅 啊， 这个展厅里面就是我们所演出这个电影里面所用过的服装道具，所有东西全部在那个地方做展出。 哦， 然后呢，就是包括。我说的就是， 那头驴可不可以？什么方式拉过去？ 其实我都 啊，怎么还有头驴？是什么故事？ 我们电影里面还有头驴， 也是一个故事的主人公。 这个驴呢，就是演出演完了，然后呢，我电影院修好了以后，我就在电影院的门口，我专门留了一个很大一块草坪，那个驴就在那个地方养起来。 哦， 观众知道就是他就是演员， 就 是 哦，哎，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也是啊。 然后那个刚才我说的就是我那个台本 啊， 不是上面有这个。藏文、英文、拼音， 嗯， 这个汉字， 嗯， 音乐各种符号嘛， 嗯， 那个我已经收藏好了。那个时候也是会在那个 陈列 展厅里面会 有一个展览。所以就是大家在去看的时候，了解看这个电影的同时，还了解这个电影拍摄的过程。然后一出门，还有一个主角站在那儿。 因为主角那个功能还挺重要的， 是吗？ 关于和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叙事。 而且这个 就这头驴， 这个驴本来是一直是我的敌人。 哦， 在整个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啊，就拍摄电影里面不是敌人 啊， 但是我们俩私下有个竞争。 哦， 什么？这个导演呢，一直说你看，儿子啊，你是在这几个人里面。你的名气是最大的。你看那个女主角比你演得好。我说那是，我说人家女主角学过的嘛。 啊， 他说你看那个小孩比你演得好。我说他没有压力啊，人家小孩怎么演都是对的。 嗯， 他那个驴比你演得好。 好吧，我说我要。我说我要从演技上，我要把这个驴要跟他 PK 下去， 你要超过这头驴 啊！所以说我一直跟那个这个驴较劲儿。 哦， 啊、现在这个驴也把它养得好好的。 哦，好。 那下次这个在四姑娘上，我电影院修好了以后，而且我跟社区院讲好了，我这个电影院前面我要养一头驴 啊。 所以说我说你们把那个就是那个院子要给我弄好。 哇、哦，天哪！哎，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在10月26号，《阿拉江色》会在全国的电影院上映，大家。一定要到时候去关注一下，哎，我们也可以，就是观众啊，可以给容中二甲老师和这头驴打打表演的这个演技分 对对对对对对 啊，很有意思。 看哪个演得好？ 哎，那我听说这个，其实这个剧中的小孩也是一个素人，就是没有过表演经历的人。 那是那是， 他是怎么选出来的？ 是导演他在他们老家那边选的。 嗯， 因为他呢是就说，导演的就是上面很多工作人员在各个学校里面去找。大概10岁左右的一个小男孩， 嗯， 然后呢找来了很多人，导演一看，哎呀，一个比一个长得好，一个比一个乖， 嗯， 但是导演他说不是，我想要的不是这种的，他说我自己去， 啊， 他去到一个班里面，他说我要的是他， 哦，一眼就相中了， 其实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孩，他说我要的就是他，就是现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小孩， 哦， 演的特别好。 哦, 哦，他那个眼神特别犀利啊！ 对对， 哇，天哪！ 就他那个剧中人物，其实情感都是很内敛，就包括那个小孩，包括容中二甲老师的这个角色，其实他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情感上的宣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他们的这个表演增加了很多的难度。 对、啊， 可是真正。我不敢剧透，我不敢说太多、嗯、但是真正看完这个影片的时候、嗯、你会觉得就是其实你的心已经在这个人物身上了， 明白， 包括里面很多的场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其实对于 导演合作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哦、嗯、 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女主角会去世、 啊、 是在我的怀里去世的， 嗯， 那个时候呢我应该是哭得稀里哗啦吧， 啊， 还我当天晚上我还担心我第二天我的眼泪会不会下来， 啊， 结果第二天真正到了那个氛围里面说了几句台词以后，真的我自己就感动了， 哦， 这个眼泪就下来了， 哦， 还这个一拍完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表演肯定好，眼泪哗哗的， 啊， 结果很气人，导演把我的那个眼泪下来不拍，啊，他拍这个女主角的手上去了， 哦， 而且是眼泪是滴在这个手上的， 哎， 他去抓那个东西不抓我流眼泪。对，我给导演说，你看我最精彩的，你不给我拍。导演说不行， 嗯， 这个我们的表演要的是克制，你不能，我们不能外露。 哦， 所以他是有意回避。 哇塞！ 然后呢，后来其实，在路演过程当中，很多人就很喜欢导演的这种方式。 我也喜欢， 嗯， 就是看到的是一颗泪珠， 就是、不是那么外露的，就是一定要克制。所以说，导演让我们表演也克制，他自己的运用镜头各个方面是非常的克制的。 哦， 不煽情的意思就是说， 明白明白，就是。在不煽情当中， 他是收，他是往回收，但是他越往回收， 嗯， 反而观众的情感会越投入。 哎，那个， 嗯， 我广州有一个音乐人，有一个朋友， 嗯， 他的夫人， 嗯， 他看了这个电影，他说他哭得稀里哗啦，他说二小老师你懂不懂？他说你们的表演太克制了，就是。让我最痛就在这儿 啊！ 他说痛的简直是我这声音都要断气了。 我们会心疼你们， 对， 会心疼。 他说如果你哭得稀里哗啦在荧幕上， 啊， 他说我也已经情绪已经发泄了。 明白，明白，明白。 他说您不哭到那个点上该哭了，你都还不哭。他说我受不了，我更痛。 也就是说，观众进去了，他在替演员宣泄。 对， 他在替演员宣泄啊！哇，这个非常期待这部电影啊，到底会是一个怎样子的呈现和存在？10月26号，欢迎大家走进影院观看我们的电影《阿拉江色》。那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谢谢容中二甲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 啊！也同样感谢小爱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听听塔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帅，咱们明天再见。 酿出了故乡的山，故乡的山。那首歌谣传唱了多少年，甘甜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唱红了汉子的脸，汉子。